现在我们都

前进三级没有回来，两手空空只剩爱，弄丢了世界至少还有你在，你却说爱不能发财，但我必须要想快破产，但我必须要相信你爱我，相信爱情的价值还在，就算失去了一切被世界出卖，我得相信爱没有失败，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看着时间的静。